把黑与白涂成皮肤泼墨，爱与怒在欲望里寻解脱，把光与影布置成你与我，定有我定过我，下笔浓淡在我。哪里还有地方我会自在飞翔，喜剧对错，时空轮回唯独有我，把情感写下清晰轮廓。哪里还有地方我会自在飞翔，月影悠扬，心灵自由天堂。一节一枝一梢一叶一笔一画，挥毫将高峰浪尖人生态度全都写下，停那之间一座的文人雅士沉默的表达，千年之后依旧等待明月的回答，他你却笑掉隐藏忘掉所有的奢华，漂泊浪漠以后哪里才是最后的家，只有在竹林深处里能够找到解答。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眼睛刚张开，俯视山镇，望着窗台。下一秒心在罗马郊外，马戏团的歌喧哗着忧伤的情怀，我不会留在